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 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十四集， 方景行下播后又进了游戏，这说明有什么事不方便让粉丝看。他急忙把果盘一放，跟着回到了游戏，发消息询问：“ 你在哪儿啊？什么情况？”“ 我可能遇见那个封印师了。” 谢成言知道他和封印师之间的事儿，惊讶：“ 这都能遇见，缘分啊， 蛮神奇的。 第一次找了那么久，最后竟能蒙对 ID。”第二次他以为能成功，对方却把他拉黑了。第三次他看着对方的新 ID， 以为不是要找的人，谁知竟然就是。好像每次他快要放弃的时候，都能又遇到那个封印师。方队觉得要是不把这小子牵进俱乐部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。他看着某人把 boss 打死，嘴上喊六，心里则在想： 我这次一定不能再让你跑了。 江晨摸了把尸，只见尸体消失，地面留下了钱、普通材料和暗冥室的装备，他便把装备给了队友。 我不要，大佬你可以卖钱呢。 拿着，说了要带你。 你能带我，我已经很高兴了，怎么能再要你的装备？ 我不喜欢说废话。 方景行从了，只是拿得有点虚，要是让这小子知道是他，怕是会弄死他。他跟着对面继续往前走，打开了通讯软件。游梦官方考虑全面，全息版本镶嵌很多生活软件，让玩家在游戏的世界里也能处理现实中的事儿。通讯就是其中之一。他一边走一边给助理发消息，让他们去处理刚刚的视频。方队直播装萌新翻车，大神装菜鸟逗路人，岂料对方也是大神，方队直播竟给一个路人狂打 call。 诸如此类有可能会出现的标题，想一想就很可怕。 这小子上次八成怀疑过我的身份，明知道我有可能是方景行，还是把我给拉黑了。换成正式服也是一样的，要是一气之下换个服玩，还能再遇见吗？ 江晨不知道队友的纠结，带着他把二号 boss 也推了，又出来一件暗冥师的装备，同样给了他。两个人去推三号 boss， 得到两件不错的装备，一件暗冥师的，一件战神的，就是没有封印师的，而且也没掉稀有材料。 大佬，这是最终 boss 掉的，我虽然看不懂，但觉得应该挺值钱的，你去卖钱吧。 他是真的不想再要了，这一件件的全是后面的债啊。 拿着。 话音一落，江晨察觉胳膊被戳了戳。 运气也不是那么差，至少成功打完了这个本。 江晨退出副本。 我得下线了，明天见。 大佬，你明天几点上线？ 早晨八点半。 方景行看着他的身影消失，找到了谢成言。谢成言看向他的身后： 哎，封印师呢？ 下线了。 这么早？ 嚯， 怎么？ 你没开频道？ 方景行便打开了频道，瞬间看见最上方的一条消息。 新闻，大新闻，方景行在咱们府啊。 方队高估了粉丝，也低估了粉丝。说高估是因为粉丝录完屏并没有去四处分享，弄个大神翻车的新闻。而说低估呢， 是因为他们拿着视频，一个画面一个画面的看，然后选中广场上作为背景的其他玩家，不断放大和调整清晰度，看清了 ID。 接着根据已知 ID 外加对应职业和15级以上两个条件，快速锁定他在晨星应援。杂七杂八的世界频道在最初经历完腰足耳朵的刷屏后，迎来了今天的第二次刷屏，而且疯狂了好几倍。 真的假的？ 那咱们服的赏金墙是不是能冲到第一啊？ 说的对。 想看大神打赏金墙？ 你们在说什么？是我吃到的那个方景行？ 哎呀，还能有第二个方景行吗？ 大神 ID 是什么？现在在哪？我想去围观。 随着大批粉丝杀到，频道和喇叭全被洗了一遍，直到有李智粉站出来，这才消停。 行了行了，散了吧，大神早就下线了，别吵到其他玩家。 粉丝们乖乖听话，打算明天再来一轮。谢成言啧啧的围观完。 你直播的时候没遮住 ID 啊？ 我没开过人物属性的界面，他们不知道我 ID。 他不是傻子，略微一想便猜到他们是通过别的玩家插的。谢成言作为顶流，深知粉丝的战斗力，也快速想明白了。 哼，点了，你就不该开直播。 啊，是直播那边找的我。 他是签了直播合同的，虽然条件比较宽松，但搁了大半年，平台希望他能在开服这天直播一下，他也不好拒绝。他赶忙让助理继续盯着视频，只要有人往外发，就想办法去删掉。其次，主动找上几个曾经见过面也信得过的大粉，坦白自己是故意下播，告诉他们想签封影师，让他们保密的同时也规劝一下其他粉别乱发视频，免得封影师被别的战队截胡。接着他发了一条微博： 本人已经退役，不想受到太多打扰，至少前期练级的时候希望能安静一点，所以明天会换一个服务。 最后他联系那几个大粉和从内侧一起过来的朋友，在游戏里带了波节奏，只要有人提起他，便科普他已经换服了，争取用一个晚上把方景行在这个服的事儿给洗下去。期间他一直开着好友见面，就怕某个封印师睡不着又回来了，好在运气不错，某人没有再上线。于是方队一通操作猛如虎，成功给自己争取到了喘息的机会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